138集。在门后是一条充满着生活气息的街道，人们穿着或绿色或蓝色的衣服，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来回穿梭，孩子们的吵闹声，街边小贩的吆喝声，车铃的清脆声，让这条街活了过来。我就这样站在路边，或许是穿的与这个世界过于格格不入吧，每个人路过都要看我两眼。过了一会儿，可能是一分钟，又可能是几分钟，一个姑娘骑着车停在了我的面前。她有一种古典美和淡脸，一双杏眼又大又黑。 你怎么了？一直自己站在这儿，需要帮忙吗？ 是第一面镜子里的姑娘。需要。我当机立断地回答，装出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来。我是来找我亲戚的，结果没联系上，光知道他在附近的厂子里打工，别的都不怎么知道呢。我家离得远，我是坐火车过来的，身上也没钱了，我饿了。他打量了我半晌，忽然笑了起来。 饿了？你看着像个学生，我带你吃点东西去吧。 谢谢姐，等我找到我家亲戚，我就把钱还你。 什么钱不钱的，一顿饭能吃多少钱？我今天开了工资呢，请你吃一顿吧。等以后你要是也遇见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就帮帮人家。 东北人非常健谈，他推着自行车跟我聊天。 当年我妈生我的时候也是人生地不熟的，去找我爹，结果我爹上工去了，咋也找不到人，也是一个不认识的老大娘给我妈接生的。我生出来不哭，还是大娘把我给打哭的。后来我们家跟大娘家也没断了联系，平常也走动。 姐，你全家都是好人呢。姐，那你住哪儿啊？等到时候我找到我家亲戚，我也去找你玩去。 住工厂的宿舍。 他带我到了一个小餐馆，给我点了一碗面条。 上车饺子，下车面，欢迎你到这里来。 我接过面条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，现在应该还没有发生那档子事儿。有我在，他会安全许多。等会儿得找个法子跟他回宿舍去，哪怕不能进去，在门口守着也行啊。吃完了饭，结完了账，我支支吾吾地开口问他能不能收留我一个晚上，就算住在院子里也行。他想了想就答应了，带着我往他的宿舍走。他住在一个小院子里，里面的屋子是里外两个，这对工人来说是个很好的住宿的地方。他把我安置在外屋，说反正也没人会来，自己就放心的去里屋睡了。到了半夜，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脸，于是我缓缓睁开了眼睛，面无表情的看着面前这个不知道怎么摸进来的男人。他吓坏了，一动也不动，然后突然掐住了我的脖子。在那个年代，耍流氓还算得上是大罪，被人抓住之后，不光要送到监狱去，还要游街，还要配上喇叭，还会被人把前因后果送到户籍地去，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。我也懒得挣扎，反正他也掐不死我。别费劲了，明天跟我一起走一趟，墙角蹲着去。在那天晚上，我在姑娘的屋子里等来了十个心怀不轨的三五成群来的男人们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我就把他们全部送到警察局去了。警察叔叔估计是很久没有看到团伙作案了，眼睛都绿了。再后来，警察叔叔跟姑娘结婚，我还参加了婚礼。在喝了几杯之后，非常干脆地睡了过去。再等到我睁眼，就发现自己躺在了电影院的椅子上，身边坐着一对小情侣，在这黑暗的环境之中牵着手小声地说些什么。男人很兴奋，但女孩子的回应则显得漫不经心。我心下了然，我到了第二面镜子里了。在电影结束之后，我跟在他们身后出了电影院，路过一条小巷的时候，女孩子忽然停住了，随后发出了一声浮夸的呼救声，两边立刻窜出来两个男人，一左一右地挟持住了他，一个人阴阳怪气地扔出了一把刀来。 想救你的马子？ 把自己的脸划花了，我们就放过他。 男人捡起了刀，不带什么犹豫的就往自己脸上划了过去。我直接拦住了他，然后对着他笑了笑。别怕，他们现在手里没什么凶器了，他们是两个人，我们也是两个人，为什么不搏一搏呢？对面的两人明显愣了一下，女孩子也僵住了，不再动弹。这场劫持就像是一场闹剧，现在也该落幕了。最后我们把他们三个全部都扭送到了警察局，摘下了头套的两个劫匪就是小伙子的同事。在警察叔叔的盘问之下，我终于理清了这并不算复杂但却让人有点难过的关系。女孩子家里急用钱，想要给哥哥，也就是其中一个劫匪娶媳妇儿，于是想让女孩子嫁给另外一个劫匪，但这样传出去不好听，于是就想用这种方法让男人主动离开，实在不行也给女孩子一个离开的理由。这理由匪夷所思，十分离谱。男人听后喃喃地说道， 我连婚房都买好了。 他失魂落魄地走出警局，我急忙跟了上去，给他叭叭了一堆人生的道理，就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什么有人把你当草就会有人把你当宝啊，什么下一个吸取了经验一定会更好啊。安慰完他，我都几乎觉得就算是吴贤禅找不回来也没事了。算了，还是有事儿，还是找回来吧。而这个小伙子则是在我的鼓励之下重新振作了起来。 你真是个好人，走，我请你喝酒，喝完这一顿睡一觉，明天醒来就什么都好了。 是的，只要活过了今天，明天什么就都会好的。在晚上我们喝得酩酊大醉，东倒西歪，他带我回了他精心装扮的新房，我睡在沙发上，他睡在屋里的床上。在半夜的时候我做了梦，梦见了吴贤禅，他可怜兮兮地跟在我身后，甩着尾巴问我， 老婆，你不要我了吗？ 是你先不要我的。我不肯回头，生怕一眨眼就哭出来，太没面子了。他上来拽我的衣服袖子， 我知道错了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 我想说，那我就再勉强原谅你一次。只可惜等我转过了头，看见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对着我笑。 我装的，要是有下次我还会这么干。 我伸手去抓，却抓了个空。我醒过来，我站在讲台之上，郑重地望着教室门边上那个空空的铁架子，那上面原本应该有一个盆，盆里面印着一朵大红的牡丹，是我给孩子们放在那里洗手用的。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去了卫生间，一把推开了那个穿着白色运动鞋的孩子，把下面那个抱着盆不肯松手的孩子抱起来就往外跑。是老师来晚了，是老师来晚了。我连声说着打了个车。你别怕啊，老师马上带去医院，别睡，坚持一下。 我不走。 当然，你是最干净的孩子。我亲吻了他满是水渍的额头，柔声说道，老师喜欢你，你是最干净的啊。 我疼，老师，我好疼啊。 有那么一瞬间，这句情真意切的老师跟巫贤禅喊的老师重叠在了一起，让我产生了些许的恍惚。曾经有那么一次，吴贤禅跟我撒娇说他好疼啊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我不小心被竹子划伤了手，他握着我的手说他好疼啊，可是明明他的后背被鞭子大范围的打伤，他没说疼，他御剑从上面掉下来骨头摔断也没说疼，他在战场上被敌人在肩膀处捅了一剑也没说疼，我只是被破开了个小口，他却觉得疼了。能牵动他命脉的只有我一人。 医院很快就到了，因为送诊及时，孩子及时捡回来一条命。晚上我联系了对方孩子的父母，他们对于自己孩子的所作所为感觉到了震惊，并且狠狠地揍了熊孩子一顿。怎么说呢，这对父母是武术教练，打人疼不说，下手又稳又狠。孩子一周之后才刚来学校，哭着跟我们道歉说他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他不光不敢了，还当上了小男孩的护花使者，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两人一起上了小学，然后上了初中高中，最后一起上了大学，在最后他们在一起了。这走向就很扑朔迷离，反正我就吃了一顿喜酒，在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躺在一片墓地之中了。这墓地看得有些眼熟，我嘴里塞着的糖醋排骨味的抹布有些眼熟，远处奔腾而来的野狗们有些眼熟，这声慵懒的喵呜声有些耳熟，一个有着倒刺却柔软的舌头舔上了我的脸颊。 鲜艳野货，不错，你归我了。